心碎，风流泪，梦缠绵，情有怨美。西湖的水，我的泪，我情愿和你化作一团火焰。千年等一回，等一回啊，千年等一回，我无悔啊。一心碎，风流泪，梦缠绵，情有怨天。